他们说您说的比唱的好听，这叫语言美。又说您把假的演得像真的一样，这叫行为美。 其实呢，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无可争议。可是不一定非得要通过整容的方式去实现。要是想美呢，给您支个招，有这么几句话：管住一张嘴，迈开两条腿，饮食加运动，健康体态美。饭前少许清淡汤，饭中少吃油脂糖，饭后散步不要躺，身材匀称保健康。减肥运动最重要，切莫贪懒爱睡觉。清晨早起把步跑，餐后散步要记牢。多食五谷粗粮好，营养均衡食别挑。快乐心情伴左右，健康美丽乐逍遥。怎么样，这方法不错吧？照这么保持下去，说不定哪天您还能拥有模特的身材，健康的体态。好了，现在就送给大家王千祥和李增瑞带来的相声《时装模特》。 今天站在台上啊，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你有什么发现呢？ 我发现今天来的同志们，全穿着衣裳呢。 哎，你这不废话吗？他不穿衣裳那是洗澡啊。 不是，我是说同志们穿的都很漂亮，特别是妇女同志啊，穿的那是缤纷绚丽多彩多姿啊， 都挺讲究。 从穿衣戴帽能看得出来啊，人对美的追求那是不一样的。 哎，一个人一个爱好。俗话说嘛，说是人凭衣马凭鞍，西湖景配羊篇，天上的牛郎配织女，地下的瘸驴配破车呀。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俗话都这么说呀。 俗话说的不一定有道理啊。 是吗？ 您看这个人美不美，漂亮不漂亮，当然衣服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那还是风度。 哦，也就是气质。 也就是气质。 对， 您看这个人走路没有，谁都要走路，谁都会走路，这个走路重要，那是人的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走路美不美的怕什么呢？ 您看，我给您举一例子您就知道了。您在大街上能看见这样小伙子 啊， 长得挺漂亮，要个是个，要块是块，穿得挺时髦的，往那一站挺好看的。别走路， 走起路来呢？ 走起路来是摇头晃脑，斜腰拉胯。 是啊，那是什么样子？ 我给您学一学啊。 你给学。 大街上能看见这样小伙子 啊。 哎，哥们儿，今儿咱们哪儿搓嘿？ 啥？什么叫哪儿搓去？ 您说这么走路好看吗？ 真是差点。 跟您探讨探讨，您认为怎么走路叫好看、叫美、叫漂亮？ 这人走路啊， 啊， 人走路最漂亮的那得说是时装模特了。 哎，有一定的道理。 哎，时装模特那个站相跟他那个走路都特别漂亮。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跟时装模特一样，这就好看了。 平常人都跟时装模特似的， 哎， 那不行。越时装模特那是在舞台上的表演动作，时装模特在生活当中跟咱平常人一样。 咱们生活当中跟那个服装模特一样，那不也挺好的吗？ 那不好看。 我看可以。 可以。 那满街跑模特那多好玩啊。 哦，你觉得大街这个人走起路了都跟时装模特似的就好看了。 哎， 这样好不好？ 怎么 咱们两个人当着大家表演表演。 好啊。 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是走到大街上见面了，咱们两个人要说话呀。 是啊。 抬手置足都用时装模特的表演动作让大家看看好看不好看，行不行？ 行，咱们现在就开始吗？ 现在开始。 好， 咱们两个人就是时装模特了。 行， 您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 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 好， 开始。 要李姐， 要王姐， 您上哪儿？ 我上副食店。 买点什么？ 买块臭豆腐。 买臭豆腐还美呢。 王姐，你上哪儿去呀？ 我上医院。 上医院干嘛去？ 去看我那儿子小宝。 小宝怎么了？ 昨天半夜感冒。 是啊。 发烧 要 39.8。 那就赶紧去吧。 哎， 赶紧去，赶紧去。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